喂，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做生意怎么像绑架？ 要问的是你，你是谁？ 我难道黄根宝没有跟你介绍过？哎，你是谁啊？ 先别问我是谁，你自称是沈老板，实际是公安，打进我们内部想一锅端，是不是？ 怎么回事？难道我暴露了？不对，我没有任何地方露出破绽。会不会是他们先来个下马威，虚张声势？如果803处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会怎么样？变一万变，冷静再冷静，思考再思考。说我是公安，有什么证据？ 刚才接头的时候，为什么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公安？ 是啊，刚才的突发事件是怎么回事？山西省公安厅绝不会贸然行动，这其中必有原因。 你怎么不说话？ 现在几点了？ 啊，快8点了。 我也许有一个很好的解释，可惜你现在没法收听新闻。 哼，放心，我这有收音机。 现在先播送新闻提要：特大杀人抢劫犯今天在骊山温泉被捕，省科委大力发展科技。我国文物事业发展 怎么样 啊？ 这种解释能令你满意吗？ 哎呀，沈老板，真是对不起，误会误会。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请 坐。不坐。你们有没有货？快拿出来。 哎，不要心急嘛。哎，你们香港老板来了没有？ 来了怎么样？不来又怎么样？ 哎，来了想见见他嘛。他在哪儿啊？ 无可奉告。 你这什么意思嘛？ 我看你们啊，根本就没有诚意做买卖，对不起。 哎，慢走慢走。真是不打不相识嘛。说实在的，我们做这行买卖那是提着脑袋干的，凡事不得不小心呢。 好吧，那你就小心的吃平安饭吧，再见。 哎，沈老板，沈老板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哎，那就算我是狗眼看人低啊，有眼不识金镶玉。哎，请明天一定给我们引荐大老板。 你不怕掉脑袋？ 哎，玩笑归玩笑，明天一定拜访啊。 就这样，他们恭恭敬敬的把我送到路边，我这才搭车回来。 沈西，干得真漂亮。 名师出高徒嘛。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 803，你猜你夸奖的话像什么？ 像什么？ 像你家的茅台。 哦， 干裂清纯，令人昏昏欲醉啊。 等这一仗打完了，我再请你喝茅台。 好， 喝茅台。 哎，你们都是证人啊。 哎，对， 803，到时候你可不许赖账哦。 就是，哎， 现在啊，别昏昏欲醉，来，我们快研究一下方案。 嗨，明天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了。 真那么容易？那小说一定不会精彩。 但愿小说不精彩。 不过803，你心里未必觉得会那么容易啊。 怎么说呢？有些小案件复杂得很，有的大案倒往往容易。这次啊，没有预感。 那明天按第一方案行动。 对。我已经和省公安厅联系好了，明天啊，请他们协助，一起行动。 夜深了，803和沈西还在研究方案中的每一处细节，他们一遍遍的推敲，不容许有一丝的疏忽。第二天，红楼宾馆和往日一样，人来客往的非常热闹。

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，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。 北京